起的寻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只是爱的代价。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15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北京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离退休干部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上海目前完成共享自行车服务规范等共享单车规范征求意见稿，拟规定共享单车一些关键零部件的质量要求需高于国际，必须具备卫星定位和互联网运行功能等。河北印发2017年全省城市的园林绿化风景名胜区工作要点，提出今年将完成城市植树1000万株。江西南昌印发全面推进政务公开重点任务工分实施方案，规定重大突发事件最迟5小时发布权威信息，24小时内召开新闻发布会。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每次看风停，爱扬长。 实的抉择有关。有时候敏感是一种负担，还思绪凌乱不安。我是躲在你家的风里，你是风的忘我的心情，是犹豫，偶尔是惊喜，你住在而我随行。我是任你打转的风铃，连痛苦都听来很舒静。每次看冬天爱扬长而去，我和我那么接近。我是任你打转的风铃，连痛苦都听来很舒心。每次看风景爱扬长而去，我和我那么接近。 Yeah. 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看见你对我这样的坦白，但我给你的爱它是收不回来。So I am 不能就是be your friend， no， 不能只是做你的朋友，不能做普通朋友。 你怎么能说未来有可能，漂浮的心要如何平衡？第几次分开后，我对着镜子问，我以为我可以相信的人，怎么会这样子忽然转身？你的纯真消失了吗？我不要再对你又爱又恨，我对我们充满了疑问，怀疑像针刺进了灵魂，到底是为什么你可以那么狠？我承认我努力相爱的人，有一天会把我伤得很深。你像影子又假又真，可惜我不知道你的爱有几分明星情人。我不要你的吻，我不要你的冷，多少的爱情像一只风筝，是飞得太远了，还是我看不清你的爱消失的时分？我的爱太愚蠢，我的心向下沉，多少的光阴是海里的针，回忆像一句笑话，怀疑像针刺进了灵魂，到底是为什么你可以那么狠？我承认我努力相爱的人，有一天会把我伤得很深。你像影子又假又真，可惜我不知道你的爱有几分明星情人。我不要你的吻，我不要你的冷，多少的爱情像一只风筝，是飞得太远了，还是我看不清你的爱消失的时分？我的爱太愚蠢，我的心像沙尘，多少的光阴是海里的针，回忆像一句笑话，我摸不到爱我的情人，爱隐形了。 品味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江湖招募令到。FM 一零三三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一零三三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

过的回忆还在老地方，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了地方。那段年少的故事是一出难忘的戏，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的轻狂你的美，我的离别你的泪。给过你的吻还在老地方，就算老去容颜依然不会变，许过的誓言还在老地方，经过多少风吹雨打还记得，有过的爱情还在老地方，就算不欢喜你依然不能忘，有过的回忆还在老地方，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老地方。 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望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难过，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夏。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一零三三听若有情， 听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听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15号星期三，农历2月18。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廊坊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首都北京明天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17度。近邻天津明天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17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四，

不出，留不住，不愿结束，内心深处还有梦演出，落幕后的虚无，只有自己懂。明天的篇幅依旧它为主， 藏不住说不出，关不住沉溺幸福，不想清楚何时会结束，人生灿烂夺目，我只想透露甜蜜的酸楚，字字流露，再苦都不顾。 怎么结束？永不结束？为什么孤独？还有暧昧伏笔，我陷入。天啊，你让我，你让我做主。 不能结束。永不结束，爱若够刻骨，会一生记住我曾付出，真爱他会带着我回顾，永远不结束。 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二十选五，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三十个号码任选七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七，排列五，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幸福与梦想是实现人幸福难得，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们都来听啊。 有时钟你整夜电话拨不通，不敢睡怕噩梦，醒着又怕想到心痛，雪滴在心中多苦我能懂，绝不让一步把自己逼疯，你很想知道谁盗走他的梦，我们的爱是空，有人强掩是不放手，如果忘了出走，最后挣到手也没有，感觉自己像面对个黑洞，多努力记得回应都失控，除非自己想通挣脱这场作弄。你为谁拔河，之间计较特别可 爱恨在拉扯，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想怎么分的怎么去的都等他选择，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子的，你别再拔河，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能舍才能得，为谁不能解幸福的，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不怪谁招惹，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个如何。我们都会失控，有人强越是不放松，我忘了初衷，最后见到手也没用，感觉自己像面对个黑洞，多努力记得回应都失控，除非自己想做挣脱这场作弄。你为谁拔河，之间计较特别可 爱恨在拉扯，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想怎么分的怎么曲折都等他选择，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子的，你别再拔河， 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 能舍才能得， 为谁不能解幸福的， 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不管谁招惹，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个如何。你别再拔河， 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 能舍才能得， 为谁不能解幸福的渴， 爱情是说穿了 爱谁扎的，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又如何。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15日星期三，来关注这时段的国内资讯。教育部办公厅通报2016年连片特困地区的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情况。通报指出，部分地区标准较低，人均月补助标准在200元以下的县占16%，有的甚至不足100元。参加第十届世界冬季特奥运动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今日将出征奥地利，代表团由109人组成，将参加越野滑雪、短道速滑等5项比赛。科技部部长万钢目前表示，我国首架国产大型客机 C919 将于今年首飞，首架机已经进入到首飞的准备状态。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表示，要充分地发挥优秀运动员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优秀运动员站出来，姚明当选就是这样的想法。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有千头，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让我一个人走， 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在我手里哭，对和错却在眼前反复的冲突，多么温暖的结束，我以为你会快乐的，那我的拥抱抱不住你的哭，谁会相信我要比你更加无助。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却成了彼此唯一的出口。当城市野火将人坠落，那个紧紧把你抱住的人应该是我。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感情却在那次走失控。当街边的车催你放手，那个等在车窗里面的人已不是我。

心跳，这被无法弥补，直到我又变得额头。有些事藏掉，有你在发笑，爆米花的味道，叫你给的好，狠狠吃个饱，热情又到高，欢乐在风中大笑，将爱搭上雪糕，尽情闯跑。 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 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刊中奖快。 二十选五，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三十个号码任选七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七，排列五，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更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缕散发，我爱的人。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哦、oh, 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我知道他不爱我，

讯息不断改变，青春花开花谢，我会勇敢长大，深深相片蓝蓝的天，仿佛回到故乡的街，美丽的你消失不见，不欢喜你的追思念，渴望相思遗忘， 中春风，开天立地。 前心事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

心人，还是月色太美？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一个人不流泪。情已远去，何必又何必，何必再想你啊？这一份难忘，它掩盖了我心痛的感觉，它浸湿了我。 trees of the pile. Oh, I tried out